何峰几乎每晚都出去喝酒，一方面为了躲藤田美枝，一方面套套情报，比如战略部署、军备运输、物资开采，以及哪个国民政府官员亲热了，哪个富商有生意方面往来。一到白天，他就装个烂醉，躲在房间不出来，任藤田美枝在外面敲喊。今天长春飘小雪，藤田美枝一大早带了个开锁匠过来，把他的门给开了。何峰没睡着，清晰地听着每一个动静，直到藤田美枝揭开他的被子，忽然趴到他的背上。何峰一个翻身，故意将他掀滚下床。藤田美枝撞到头，趴在地上快哭了。何峰半眯着眼把他拽起来。 怎么是你？ 好疼。 疼死你才好。哎，我看看。哎，没事没事啊，一会儿就不疼了。 藤田美枝坐到床边，露出她的腰。 哎呀，你不许睡了，陪我出去逛逛，今天是新年。 何峰推了推她，没成功。若非他的父亲是藤田野雄，他定要拎着他的脑袋把他狠狠甩到墙边。这一身日本专有的香脂味熏得何峰胃里翻江倒海。 我不睡了，陪你出去啊，放开。 藤田美枝扭了扭，与他撒娇。 我想再抱你一会儿。 何峰一把推开他，赤着脚跳下床。 啊，你去干什么？ 肚子疼。 门砰的被关上，何峰皱着眉，嫌弃的掸了掸身上，从架子上拿起半包烟，倒出一根，衔在口中。他已坐在洗漱台上，抽了两根烟才出去。这是1937年的第一天，小雪。藤田美枝拉着何峰出来游街，看看演出，吃吃美食。下午，他们去了一个日本人办的剧院，演的是白春。 哼，要是二哥在就好了，他写的剧本特别有意思。 上次他和父亲闹僵，至今还在伦敦没回来，我都好久没见过他了，好想他。二哥好像还没来过中国呢。 何峰心不在焉，没有理他一句话。藤田美枝浅浅皱眉。 你有听我说话吗？ 再听再听。 那我说了什么？ 说青爷写的剧本有意思，人还在伦敦没回来。 藤田美枝见他一脸敷衍，问： 你是不是不想和我出来？ 看演出。 何峰没搭理他，藤田美枝气得鼓着嘴不说话了。演出结束，他们一前一后走出去。藤田美枝故意摆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，原以为何峰会哄哄自己，可他一点反应也没有。 累了吧？我送你回去。 藤田美枝不吱声，慢慢地独自往前走。何峰懒得理他，又怕他出什么意外影响自己的事儿，只好默默跟着。藤田美枝忽然回头： 罗二哥哥不想看到我的话，明天我就回日本了，反正本来我也待不了几天了。 太好，赶紧滚。没有不想看到你，我就是最近喝多了，有点累。 好不容易才请到假来看你，我就是想和你多待一会儿，可你每次都是心事重重，你在想什么？ 想睡觉了。 你 好了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我们去吃东西。 何峰随手摘了一朵路边花童的花，付了钱，将花摆到藤田美枝面前。 你再耷拉着脸就要变丑了。 谢谢龙儿哥哥。 四天后，藤田野雄派人将藤田美枝送回日本，和房终于清静了，继续心无旁骛地做他该做的事儿。一日，他与几个日本人聚会，中途去了趟洗手间，刚出隔间，一个老妇人举着刀刺了过来，他握住他的手腕，把人按在一步开外。这种事儿不常有，却不是从未发生过。日军在此地驻扎多年，表面上双方和谐相处，暗杀活动却从未间断过。这种明理的做法无非是找死，好在是遇到了何峰。何峰收了他的刀，扔去了远处，没好气地撒开手。 老东西，你找死吗？ 老妇人腿脚本就不方便，一个不稳坐到了地上，一手捶地，一手指着何峰说， 你们会遭报应的，你们会下地狱的。 何峰看着他痛心疾首有泪流满面的模样，猜得出一二，他没办法解释，他在世人面前必须是罪孽深重的。 你们这些蛆虫恶鬼，你们不得好死。 有脚步声来，何峰一把掐住老妇人的脖子。 老骨头，别让你的臭血污了老子的枪，赶紧滚。 他攥着他的后领，一把将人提了起来，拖拽着往女洗手间里去。老妇人一路挣扎，嘴里不停叫骂，可又脱不了身，恨得冲着何峰的手就是猛的一口。何峰任他咬着，沾着嘴巴也免得祸从口出。老妇人忽然松开嘴，不知哪儿来的大力，跳起了一拳砸在何峰鼻子上。何峰没生气，将他扔进隔间，只用了小半分力，老妇人跌坐在马桶上，脖间一痛，有些头晕，只听对方一阵严厉的喝声， 再让我看到，抽了你的家。 小鬼子，小鬼子，你们还我儿子，还我儿子。